贏贏爆全世界。 好多朋友都話：喂，究竟點樣裝我哋贏爆全世界？其實好簡單嘅啫噃。 冇錯啊，咁啊嗱，先睇睇啦，我哋準備咗啲表啊。其實好多朋友咧 send message 俾我哋咧，話已經係支持咗我哋噶啦。 多謝先。嗱，留意翻就係佢上嗰個網站咧，就係 football.myradio.hk， 裏面有六個聯賽嘅賽程，有八個獨立收費嘅節目，所以大家咧記得多多支持啦，喂！ 喂，但係點俾錢先得㗎？點樣俾啊？ 俾錢要問我，雖然我出街成日都唔使俾錢嘅，但我都知道點樣俾錢嘅。嗱，有三個方法，可以喺網上啦，用嚟嘅 PayPal account 啦，可以用嚟嘅 credit card 啦，亦都可以現金嘅。 咁犀利！ 現金當然就上嚟我哋呢個即係普羅政治學院就俾錢啦。 喂，但係有個問題好緊。要嘅，一定要記住嘅，就係嗰個 email account， 你知唔知好緊要？ 好緊要，因為買嘢咧，當然就會去到呢個購物車結帳版面啦。 係， 去到嘅時候咧，記住啦，輸入當中嘅資料，最重要就係輸入你嘅 Gmail 嘅 email account， 一定喺賤取嗰個位入你適合嘅 Gmail account， 因為唔入呢個 Gmail account， 你就收唔到條片。 係啊，我哋就係透過呢一個 email 咧，將我哋嘅心水 send 俾你嘅，所以咧一定要正確同埋 Gmail 啊，如果冇就開一個啦。 咁啊，好簡單啫！如果你咁樣講法，咁大家記得多多支持我哋啦，係嘛？ 係啊，繼續支持我哋啦！我哋都準備就緒啦，嚟緊聯賽重開啦，我哋有我哋嘅心水俾大家。 希望用我哋三個最強嘅料，希望幫到大家可以養車、養樓、養翻狗，好唔好？ 仲要係贏包全世界！ Okay， 多謝支持 ，thank you。 你有冇試過上網台揾節目？有冇發覺同一類嘅節目有好多唔同嘅質素 ？My Radio 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節目時間表，唔同嘅節目，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風情，乜都有。你唔使再嘥時間去聽其他廢話。My Radio 幫你用最少嘅月費得到高質素嘅節目。上 My Radio 網站，可揀直播，亦可揀重温。再按 Enter 就咁簡單。 MyRadio 在互聯網當中為你製作最精彩的網台節目，你可以根據你的興趣選擇你喜歡的節目，選 Facebook 直播、 YouTube 或者 Livestream。 記住 MyRadio 的節目是有最精闢的 Insights 同有娛樂性的節目，所以給節目月費是絕對值得的。 大家好啊，咁欢迎嚟到九月份嘅富二代啦，咁又系我金融原人嘅负责人植树，咁今个星期咧就仍然都系我哋嘅另一位卡尔， 大家好， 系啦，咁就即系之前啦，都即系不厌其烦提过，就系我哋已经将唔同嘅资产类别啦，咁都好快咁样去讲一次，咦，咁嚟紧点算好咧？咁啊冇资产类别讲噶咯，咁会唔会话诶个节目会执笠咁样咧？ 记穷啊， 系啦，记穷啦咁样，咁唔会嘅，咁啊我哋咧即系九月份咧就新开始，咁啊两样嘢啦，咁啊第一样嘢就系内容咧就会全新，咁啊每个礼拜咧都希望大家咧都可以系袋到啲嘢落袋嘅。咁另外啦，咁就係大家發現今次我哋把聲都有啲唔同，係啦，咁就聲音冇經過處理嘅，咁就係啦，咁就希望就即係以一個比較新啲嘅面目同大家去見面啦， 聽下把靚聲囉，今次可以 係啦，咁就希望唔好因為我哋把聲就即刻刪咗個節目啊，係啦，咁我哋就即係事不宜遲啦，咁我今次呢我哋會講啲乜嘢呢？我哋可以開始下睇下我哋係啦，咁有三名水秀，其實呢我又想講下啲私人事嘅。咁啊，其實啦，咁近來啦，咁我就去咗旅行啦。咁 啊，又食好東西係嘛？ 係去食好東西。咁咧就見到咁靚，咁啊冇我樣啦。咁我都即係因為我本人都唔係好中意話影相影下風景仲好啦，咁靚過自己嘛。咁啊，咦，見到呢啲地方係咩嚟嘅咧？咁啊，其實就係中國旅遊啦。我去咗，係啦。咁你估唔估到係咩嚟咧？ 有條湖係咪啲西韓啊？咩杭州美景啊嘛嗰啲啊？ 係有杭州嘅，咁其實即係右下面啦，咁其實就係西湖係啦，冇錯係啦。咁然後左面有夜景，有條河咧，其實喺南京入面嘅。 南京有河嘅咩？ 係啦，咁秦淮河，咁佢即係其實就兩邊咧就好多建築物，咁然後啦亦都會有一啲表演啦，咁舊式嘅一啲南京劇啦咁樣啦，咁啊唱下歌咁樣。 你見到的南京和我見到南京不同的，我當年都去過的，但是我當年去呢就沒有機會去看這些夜景，有人帶我去看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哦，是啊，是博物館啦，是啊，我都有入到去就是、科舉博物館啦， 科舉博物館， 是啊，是因為其實它那裡有很多、紀念、以往一些歷史的人物啦，很多都是南京那裡的、 okay. 是啊、另外還有就是北京啦，北京有呢一條就係長城啦，好明顯啊，長城啦咁樣。咁啊，咁以我去咗中國旅行喎，咁一個國家。咁然後我就其實我去咗可能即係其實就得一個禮拜啫。咁但係其實我就去咗好幾個地方啦。咁啊，成個旅程咧就好深感受。第一咧就係個發展就即係已經係同以往個諗法係即係完全唔同，咁好似南京啊、杭州咁啦，咁又改變咗啦，好幾年冇去啦已經。 啲圖啊睇唔出喎，啲圖都仲係幾山明水秀嘅。 係咁咧，都想俾大家睇下嗰邊嘅風景嚇，咁呢啲一啲係咁多年裏邊即係一直保留住嘅嘢嚇，咁但係就一個禮拜可以去到幾個地方，咁即係唔係話我旅程比較長。咁其實係比較方便嘅，咁啊喺中國都係走。 咁搭飛機一定冇問題啫。 係搭飛機梗冇問題啦。咁我咧就唔係話全部搭飛機嘅。咁我首先就去咗地方先，咁啊搭飛機就去咗。其實我就去咗上海先嘅。 哦， 去咗上海先嘅。咁之後咧，咁就因為其實咧，而家可能如果係聽眾咧比較少翻去內地的話咧，都可能未必知道。咁就其實佢哋嘅火車啦，咁樣咁我哋叫火車啦，咁佢哋就係高鐵啊或者動車咁樣啦，咁就十分之方便嘅。咁啊喺上海嘅火車站，咁就直接咧就可以咧就可以買到好多唔同嘅火車票咧，就去唔同嘅地方。咁啊，我其實去南京都係兩三個鐘頭嘅事，去杭州咧。咁其實係一兩個鐘頭嘅事嘅啫。咁、去北京咧就大約係四個鐘頭。 四個鐘頭就 係啦，大約四至五個鐘頭咁樣啦。係、啦，咁講緊咧就係啦。其實咧，我揀咗係即係搭飛機去上海啫。咁但係咧，其實咧講緊係深圳咧都可以直接係搭火車去上海嘅。 幾耐咧呢、這個時間啊？ 係啦，咁有幾耐咧？咁其實咧佢就都要八個幾鐘頭嘅。系咦，咁但系咦，觉得都几长喎，咁梗系搭飞机好啲啦。咁但系如果咁比较一下啦，嗱搭飞机咧就两个几钟头啦。咁但系咧，因为去内地咧，其实有好多嘅空管啊。 系啊，啊， 系啦，咁啊，我谂你出 trip 啦，公即系卡尔出 trip 嘅时候都有去上海啦。你试过 delay 几耐咧？ 我又算好彩嘅，因为可能啲零早啲嘅机咧，朝头早咁六七点、七八点起起机咧，可能。一兩個鐘就算 OK， 但係我聽我啲朋友咧 ，delay 係五六個鐘啦，甚至有啲係 delay 一晚添啊，第二日先飛到啊。 係啊，咁啊，當時我同另一位朋友啦，咁就即係以往咁去上海出 trip 咁樣，咁就去揾位客户，咁其實約咗下午午餐時間，咁、我就先到咗上海嘅，早一日到咗上海嘅，咁、之後佢就朝頭早七點半飛機，咁、佢就 delay 到十二點半先起飛。咁啊，結果就 miss 咗同個客嘅午餐啦。咁啊，好在我就咁啱得咁巧早咗一日到啫。係啦，咁如果唔係就失禮啦。 咁啊，就係 係啦。咁我講緊就係搭飛機就，如果唔好彩 delay 嘅話，咁你 delay 咗五個鐘，我飛兩個鐘，其實都七個幾鐘啦。係啦， 所以其實而家咁樣睇法，其實搭即係啲高鐵啊，啲咁樣動車咧，其實相對嚟講，其實比搭飛機仲好啲啦。其實會唔會咧，都係我都懷疑啊，即係一定係國家可能驚啲資料空管啊問題嚴重啊，都大力開拓呢方面嘅。基建建設啊， 其實咧呢一個角度睇又當然係啦，咁或者另一個角度睇，咁其實國家咁我哋成日都講到話中國嘅 GDP 啊，要即係增長啊，經濟增長，咁啊其實即係都好大投入咧，就係呢個基建項目啦、建設啦，咁啊除咗帶嚟呢個便利性之外啦，咁而家近兩三年都多咗好多唔同嘅節目，亦都介紹中國旅遊啦，咁啊亦都希望有更加多人去中國唔同嘅地方旅遊啦，唔係話單止淨係去北京、上海，我講緊好多唔同嘅城市都希望即係增加多啲人旅遊啦。咁然後有基建嘅投放啊，咁啊消費啊等等，咁啊其實講到尾都係話想促進成個中國嘅經濟嘅啫， 生產力。不過你講起呢樣嘢，我醒起啦，其實除咗旅遊嘅目的之外啦，咁其實 我呢段時間唔知道大家可能留聽得開，有一個概念做叫做衛星城市啊，或者叫做軌道城市啊。如果大家可能可以研究下呢個咁嘅詞匯啊，個名係點樣講咧？咁其實就係因為咧如果大家可能喺國內知道國內比較重心嗰個就四個一線城市啦，北上廣深啦、北京啊、上海啊、廣州啊、深圳啊。咁深圳離大家最近嘅，咁大家都知道其實嗰邊咧就發展得好好噶啦。咁人又多啊，即係成個地方又開始變咗密集啊，樓價貴啊，開始而家啲人又開始話講緊人口外移呢種概念。咁但係其實人口外移本身呢樣嘢咧，可能以前未必有大家講咁多喎。咁當然樓價貴係開始大家會搞到大家開始講人口外移啦。另外一個因素其實同你頭先所講一樣啊，就係成個即係啲基建啊、軌道建設係真係方便咗嘅。即係佢哋可能你話由深圳喂咁介咪去惠州咯，惠州翻深圳其實都唔係好耐啫。而家啲鐵路建設咁方便。所以其實都即係唔單止可能你話一個地方一個地方遠距離啲啊，就算近距離少少咧，甚至係城市入邊咧呢一類嗰啲咩交通啊、基建啊、軌道建設咧，其實我哋都見到係真係越嚟越多啦，都可以為咗幫助一啲可能一線城市啊，可以將佢即係疏解咗喺啲人口上面問題咯。 係啦，嗱咁其實即係呢個情況就好似當年香港咁樣，咁其實都有部分嘅人都去咗即係。隔離深圳咁樣去住啦，咁其實都好睇自己工作嘅地方啦。咁我聽過上海嚟講咧，咁如果佢本身都比較近火車站附近嘅地方去工作嘅，咁啊直頭就可能去江蘇嘅地方住。咁啊直頭其實可能隔離個城市叫無錫啦。 啊，無錫係啊。 係啦，其實咧火車嘅車程咧就唔使半個鐘頭嘅。係。咁你諗下，其實你講緊就係即係一個地方去第二個地方，咁啊唔使半個鐘頭。咁但係就可以遠離上海咁擠迫嘅環境，咁而家就係另一個選擇啦。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是、嗱，即係講緊經濟發展啊，或者一個地方嘅基建發展啊，交通成便利咗，咁啊其實一把即係雙刃刀啦。咁啊講緊都會帶嚟一啲唔方便嘅。咁我哋可以睇下之後，咁啊下一個 slide 啦。咁啊其實嗱呢啲咧就係即係啲動車啦。咁佢哋咧就好多嘅，好密集嘅。因為其實你講緊將中國連接起嚟嘅話，咁其實就例如你去上海去北京，咁中間就好多唔同嘅中轉站，你見到佢哋嚟講車軌就已經好有五條六條，咁好混亂嘅其實，係咁有機會會出到呢一啲咁嘅問題啦。咁所以其實講緊咧就係起呢一啲鐵路或者整一啲火車嘅時候，其實佢哋都事先咧就需要有即係好周詳嘅一個規劃啦。咁其實講緊而家咧，我哋可以再睇下之後，咁下一個 slide 啦，咁。嗱，你見到其實咧火車站咧就堆緊咧就係咁多人都等緊火車，每個人都去唔同嘅省份、唔同嘅城市。咁而家講緊個問題咧，就係去周圍去唔同嘅城市。咁啊，佢呢一啲嘅基建連接咧就要做得十分之好。咁啊，無論喺外面啦，直到內面城市入邊一啲設計咧。都是要十分之好。咁講緊例如啦，我舉個例子喺香港做例子。咁如果你喺柴灣去中環，咁嘅地方，咁然後你喺想喺中環再去搭其他嘅車去第二度啊，咁你成個配套如果唔夠好，你就咁喺柴灣去中環都要一個鐘頭啊。咁何來方便呢？ 係啊，其實頭先你講啲人頭湧湧呢個情況啦，我當然我唔知將係高鐵啊、鐵啊定咩啦，咁但我都講翻親身經歷啦。咁我當年啦都去過北京嘅，咁當年北京嘅時候咧，哇！北京鐵路啊，真係～嚇死人啊！你話我哋香港叫逼啦，香港你話搭架車啊逼啊，其實你如果你諗翻轉頭，其實如果你真係北京行一轉啊，發覺哇，直情嗰啲唔可以叫逼啊，嗰啲叫做擠啊夾啊，因為咧我哋當年有見過的情況最誇張啊，就係、是、咧可能香港啲車滿咗你門上噶啦，咁國內啊即係逼啊逼到咁誇張，直情係啲人咧已經滿啦，咁有個阿姐喺出邊啊，企喺個月台。就褪後幾步 ，get ready， 一嘢衝入去，喺佢閂閘門之前嗰幾秒衝入去一撞，咁咪可以撞到個位出嚟咯。 係啊，冇錯。 咁啊，即刻可以閂門嘅時候就可以過到啦。所以其實可以睇得出，國內咧其實佢哋嗰個 交通啊、基建啊逼嘅程度，其實比 香港 更加嚴重啦。咁我望到其實佢哋更加需要咧，即係成個配套啊、建設啊，甚至中轉點樣去搭構，係更加要有嗰、那個考量啊。即係你比人口嘅密度嚟講啊，或者喺嗰邊其實都唔輸香港噶。 係咁，所以啦，其實我哋一直講緊全中國而家連接起嚟啦。咁啊，其實咧簡單嚟講，佢成一個方向咧，應該係喺城市入邊先做好所有基建啦、設計啦，咁、然後咧就向外再發展，就係講緊城市與城市之間連接啦。咁樣嘅話咧，成套咧先係最好嘅。咁啱啱都講到咧，就喺一個城市裏邊都有可能發生，就係以我喺市中心就往外移啦。咁啊，其實香港啊或者好多大城市都一樣係咁樣嘅。咁啊，咁啊講緊就係以郊區綠化啊，即係好多人住郊區啊，講緊就係個環境舒服啲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佢乜都未發展啦。 啊，系啊， 咁啊，另一个问题出现啦。 所以其实我哋即系谂翻啦，其实人口呢个问题咧，要舒缓呢啲咁样嘅问题，其实系亦都推动咗啦，佢哋当地嗰啲轨道嘅一啲交通嘅建设啊，即系变相地咧，你唔可以就系单单咁样话依靠住即系核心，佢核心嘅土地已经用晒啦，咁啊开始要大家出去啦，咁但系你冇可能要每一个出边住嘅人都自己揸车啊、搭巴士啊咁样，其实好难噶嘛，因为首先你知道，如果你有多车入翻城市嘅时候，又有交通问题啦，咁其实最好咧就真系轨道啦，即系所谓嘅地铁啦，因为你一架地铁载嘅人又多啦，而且你知道喺住得出去出边嗰班都系啲比较低收入嗰扎啦，咁你更加会希望喂可以。就好似公共交通工具，而唔係自己買車。咁所以其實呢一方面嘅交通基建咧，係真係有好大嘅佢嘅需求啦。如果你可以望一望喺即係北京啦，北京嘅鐵路其實算做得唔錯噶啦，喺成個中國嚟比。咁但係以首都城市攞東京去比咧，真係蚊比同牛比。哇！東京嗰啲真係嚇死人啊！你嗰條鐵路線，你再望翻北京，哇！嗰條真係完全係不及。當然佢都叫好叫做好繁華噶啦，相對喺其他嘅城市。但係你諗下，佢都離東京咁遠，更何況全中國更加多其他嘅城市，再慢慢發展起嚟，再人口再增長嘅時候，嗰種需求有幾咁誇張？ 系，你啱啱讲到咧，即系你自己就即系都比较觉得地铁会好啲啦。咁我话谂起我哋啱啱即系一齐嚟呢度录，即系嚟呢度即系准备节目嘅时候啦，我哋搭车嚟。咁我一开始咧就搭紧巴士，咁我点知遇到大挤塞。 系啊， 咁啊，最尾我哋就用咗个投资概念，就系止蚀离场。咁啊，即刻就系喺下一个巴士站就落车，然后就去就近嘅地铁站。 系， 咁啊，解决咗呢个挤塞嘅问题啦。 系啊，好彩有地 铁。系好彩有地铁啦。咁啊，即系呢个系一啲生活上可能唔少人都会遇到嘅。咁啊，但系即系讲紧你。即係成個城市裏面嘅規劃啦，或者地鐵裏面嘅規劃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好複雜嘅概念啦。咁我哋可以即係睇下咁啊，其實開始你就要做好個設計，做好個想像，或者做好一啲模型嘅鋪排啦。咁啊，睇下下一版，咁我哋都會見到，其實好多時咧，你會見到。好似啲 LEGO 咁樣嘅咁樣，咁啊砌個城市出嚟，然後再慢慢去諗下會有啲乜嘢配套，或者點樣去處理，咁啊啲軌道點行啦，或者點樣連接邊度，咁啊通常都係咁樣做嘅。咦，咁其實咁複雜嘅一啲概念啦，咁會唔會有啲專門做呢一門生意嘅嘢嘅咧？ 哦，咁有呢一門一定係一門嘅無理嘅。咁你大家知道其實呢個世界做嘅建築嘅諮詢咁事啊，始終都會有嘅。 係， 即係。你明白，可能你起樓咁樣講啦，咁你都有啲 architect 啊，即係幫佢做規劃啊，咁亦都有啲人係負責係真係做 contractor 啊，做承包淨係起嘅。咁可能你係起地盤嗰、那個，你就係望住圖咁跟住起啫，咁唔代表圖本身你識去整點樣去做噶嘛。咁所以其實喺鐵路方面都有佢需要嘅一個專業啊，或者方面知識啊，咁就唔似係可能你話阿朱阿九去到话，想做就做啦。咁所以其实呢一样嘢咧，喺国内都系一盘生意。咁国内其实都有佢自己即系一啲比较做得比较成功啦，或者做得比较大嘅一啲嘅公司系专做呢方面嘅。 系咁啊，其实即系你讲紧成个基建嘅配套啦，每一个都系一个步骤，每一个都系一门生意啦。咁可能系设计啲轨道啊，设计城市嘅规划啊，咁然后就系、是起条铁路嘅工程商啊。或者是提供起铁路的一些 資原材料的一啲公司啊，咁然後就起完鐵路，咁梗係講緊個車卡啦，係咪？咁啊製造個火車啦嚇，咁然後火車入邊嘅設備啦，咁啊講緊其實每樣嘢都有唔同嘅公司嘅，咁啊成日咧都講話買基建股，買基建股。咁其實咧，大家又係咪真係知道裏面每一間公司係負責邊一個部分嘅咧？呢個都係好重要嘅事情嚟嘅。咁其實我哋咧就講緊新一個月份啦，咁希望就係大家有啲嘢袋到個袋。咁所以咧就希望就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一下一間公司，就正正咧就係一個基建嘅項目。咁我哋先唔講咩名先啦，先講佢近來嘅一個新聞啦。咁其實就喺即係七月尾嘅時候啦，咁我哋去下一個 slide。咁啊，講緊就係據我所知啦，我都問翻你專家嘅即係意見啦。咁啊，知道就係即係佢哋嘅員工啊，咁啊自愿去係投放公司嘅，即係買入去公司， 係 買即係自己作為一個員工自己買公司嘅股票。 系啦， 咁一个集体嘅计划啦，系讲紧成间公司嘅人都有咁做嘅。 冇错，咁其实咧，佢系喺大概七月左右嘅时间啦，咁佢呢间公司啦，佢嘅员工啦，咁自愿就去 subscribe 啦，即系所谓嘅增持大概1000万佢哋 H 股嘅股份啦。咁而且比较更加值得留意嘅，大家就系佢有啲叫一个核心员工嘅持股计划。咁咧就係同大家講就係話，啲核心員工啦，就係啲管理層咁樣講啦。咁咧佢就呢咁嘅持股計劃入邊咧，佢就限佢三年嘅鎖定期，就係、是、三年內咧都唔可以買嘢。咁而喺啲三年完咗之後咧，如果佢係完成咗佢有啲 A 股 IPO 啦，咁呢啲嘅董事啊、啲高管咧，先至可以去將佢呢咁樣嘅股票啊持股量咧，就賣佢當中定係25%左右。咁。如果唔係咧，佢就係唔可以將呢啲股票咧賣出去俾市場。咁、但係佢都照樣咁做喎。咁你諗下，三年喎，哇！即係一個正常你叫你等三年睇三年嘅嘢，你一定要對佢好有信心咁先咁做啫。就正如我而家問你買只股票，哇！你要對佢有三年，你都未必咁大信心啦。咁但係佢哋員工喺入邊做。咁你如果你本身對佢唔中意佢嘅，唔好話三年啦，三日一定唔信啦。咁佢而家願意喺度同你揸只股份揸三年喎。咁首先你可以反映出入邊做嗰班人最清楚公司發生咩事嘅人，佢哋自己都一樣會好願意去增持呢間公司嘅股份。其實很明顯地，其實對。即係一間公司係一定嘅好大嘅支持嘅作用嚟啊！ 係一個支持啦，或者我即係簡單啲去講啦，即係啱啱就講咗好多唔同嘅內容啦。我哋作為一個普通嘅投資者，我哋好簡單去諗個情況，就係話。大家可能相信聽眾好大部分都係打工仔啦，咁可能你自己做緊公司都係間上市公司嚟嘅。好啦，而家就有個計劃叫你就係、是、賣自己嘅公司三年嘅股票，自愿性質嘅。咁你自己問一句，你會唔會買先？係啦，咁而家講緊佢呢間公司咧，就係大家都願意去買，咁啊代表對公司嘅前景充滿信心啦。咁如果你自己咁啱係上市公司嘅，你都可以去即係諗一諗。如果你自己作為一邊嘅員工，你都覺得未必好啩？咁呢間公司嘅發展又應該係點咧？咁係好值得反思嘅地方。咁但係我覺得啦，成個計劃個重點咧就係擺咗兩個字度，就係、是、自願。 係啦。 咁如果佢強制性叫你買嘅話，咁其實咧。可能個股價就會跌到冚冚聲，大家可能喂你強制要買，不如我直情唔做份工啦。 甚至咁講啦，如果佢係貼錢話，喂我出啲錢俾你，我借錢俾你買啦，咁你都大鑊啦。你諗下，喂公司要提埋條氹你先至肯買，如果你都唔買，你就心諗哇咁。你會心諗點解要咁做啊？係咪先？ 係咁啊！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特別嘅新聞啦，就是、發生咗喺呢間公司度嘅。咁依講緊呢一個計劃，就好似同我哋啱啱講嗰堆嘢就唔同喎。咁其實咧，佢呢間公司咧就係、是、正正咧就係講緊就係做一啲即係設計一啲軌道咁樣嘅公司嚟嘅。咁我哋就咁如果有留意開市場嘅投資者啦，唔知你哋會唔會估到係邊一隻股票咧？ 你係咪可能大家攞起基建股啊，比較容易諗到咩中交建啊、中鐵建啊，咁呢一類啦，咁就大家成日聽得多嘛，同埋以前過一段時間講南北車係嘛，係啦，嗰段可能就大家聽得比較多嘅。咁啊，我相信大家可能對即係頭先我哋所講啲車啊、車卡啊、建設啊呢一類嘅股份多，咁但係。讲到佢呢咁样嘅设计嘅公司咧，相信啊，投水可能就真系争啲啦嘛。 是啦，咁嗱，咁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咁依究竟系一只乜嘢股票咧？不如就开股俾大家知道啦，好嘛？系啦，咁就诶。嗱，呢一間公司咧就叫做城建設計啊，咁啊，顧名思義都聽到佢即係做啲乜嘢啦，咁啊，城市建設設計咁樣啦， 係啊， 咁啊，間公司喺邊噶？ 佢啲業務咧就遍佈中國嘅， 係， 但係間公司咧就係北京，咁咧佢又叫北京城建設計啦， 係，咁佢個號碼就係15999啦， 係啦， 我咁啊，大家忘記個 number 係啦， 我哋唔計咗 number 嘅， 係啦，咁啊好啦，咁啊投資城建設計啦，咁咦咁佢即係一直講緊佢係設計嘅鬼路，其實佢係真係一間咩公司嘅咧？ 嗱，咁首先咁講緊之前，我哋都想 介紹下佢先， 重申翻你，即係我哋一路講呢啲啊。其實我哋咧就一路以嚟，我哋講呢番説話，其實我們都唔係一啲即係建議嚟嘅。咁我哋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投資方面啲我哋覺得比較睇好一啲故事啦，或者一啲嘅可以考慮一下啲公司比較潛力嗰方面嘅。咁而我哋先即翻翻轉題咁講翻呢間公司咁主要做咩啦？咁其實咧，頭先好似我哋講咁多，即係所謂軌道啊、地鐵啊，即係好多好似同大家聽嚟，開頭唔知道我哋做緊咩嘅時候，其實都係講翻關於呢一間公司嘅業務嘅。 嗯， 因為呢間公司咧，其實最主要咧就係負責啲設計啊、勘探啊，或者資訊啲啲所謂嘅軌道建設啊，即係唔係可能成日講地鐵，做咗啲咩輕軌啊、懸浮列車啊呢一類咁樣嘅鐵路嘅嘢咧，其實佢都係負責去做嘅。咁呢一方面嘅業務咧，其實佔佢哋都幾大比重啊。咁當然呢一方面都只係提咗一樣嘢，即係去咗另一塊咧，就係、是、做啲工程承包啦。即係可能大家話喂，咁我設計完啫，咁。我你唔好同我講，你設完之後，你同我你唔識去繼續去做下一步噶嘛？即係我又要再揾第二間公司嚟做，咁有時佢哋就會幫手接埋一啲承包嘅工作嚟做啦。咁所以其實呢間公司咧，相對嚟講，同我哋頭先成日所講咩中鐵建啊、中交嘅比較大嘅分別就係，佢唔係一個簡單嘅 consultor， 佢係一個 design 一個設計呢件事點做嘅。咁呢一樣嘢咧，就喺市場上面係少啲嘅。咁因為大家知道其實因為要人才啊、知識啊呢啲專業嘅水平先可以做到啦。咁你諗下，你可以當然我唔係話其他嘅可能話其他公司啊就冇專業，但係你相比設計咧呢一方面就更加考人才方面嘅知識水平啦。咁要嗰啲人咧本身係真係有佢嘅實力啦，有佢嘅知識啦，而佢喺市場上一路表現咗出嚟嘅時候，佢就好難可以有其他人可以同你鬥啦。呢樣嘢都顯得出點解佢咁特別啦，而可能你喺市場上難以去揾到間同佢差唔多水平嘅公司咯。 係咁，某程度上啦，除咗呢樣嘢之外，其實呢間公司咧都係即係暫時嚟講都係比較少人留意嘅。通常好似大眾投資係咁，一諗起就會諗起係中國中鐵啊，可能是中國中車啊，一些比較大型的一些公司啦。但是講緊嘅就是你其實整個建設理念其實都是講緊你首先要設計先嘅。 係 啊，咁呢一樣嘢都是大家可能未必會諗起嘅嘢啦。 係啊，所以其實就算咧諗下啦，如果我哋起頭先所講都喂起鐵路，起鐵路。喂，咁但係你起條鐵路之前啊，你要設計噶嘛？咁所以當所有頭先所有概念啊，大家嘅故事啊，未發生之前，或者第一步發生嘅時候，一定係設計行先嘅，一定係呢間公司佢負責主要業務行先嘅。你所謂建設都要等我畫曬圖啊，決定曬點做啊，先至落馬冚冚聲做。咁如果你冇咗前面嗰陣咧，係都係做唔到噶嘛。咁所以呢一啲咁嘅大故事咁概念，你哋可能會見到遲啲另外啲公司都會跟住可能受惠，或者大家可能會即係好早可能喺股票價值上面，可能你哋會反映咗。咁但係其實相對呢間城建設計，其實佢哋實質喺盈利上喺收入上嘅反應，應該係比其他嘅嗰啲中鐵啊中鐵建另外啲公司嗰個盈利同收入增長嚟得更加快咯。 係啦，咁即係所以其實由於佢而家相對比市場都叫遺忘咗佢啦，咁所以其實佢估值嚟講咧都叫做係平嘅，咁就睇到個表咁一堆數字啦，咁啊詳細咧就都話唔想話喺度解釋得太多，係因為其實都涉及到比較複雜嘅一啲數學方法啦，咁同埋一啲金融嘅方法，咁啊簡單嚟講，其實我哋自己即係喺 去搜尋唔同公司啦，其實都係講緊就係價值投資嘅。咁其實啱啱講緊兩樣嘢啦，第一就係一個員工自愿買股嘅一個計劃啦。咁第二樣嘢就係佢嘅一個投資嘅故事或者投資嘅理念，佢嘅估值啦。咁其實呢兩點咧係唔足夠嘅。咁其實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都係覺得佢一間可以可以係繼續有一個故事性，可以長線去繼續去留意嘅一間公司嚟嘅。咁因為其實我哋咧就每一個月啦，咁啊喺呢個節目度，咁我哋都會即係希望都會分享到一個公司，咁啊大約咁介紹一下，然後都講一下一啲佢嘅背後嘅一啲故事俾大家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想一啲詳細嘅分析啊，例如我哋嘅數字點樣去走出嚟啊，或者我哋係仲有啲乜嘢嘅原因啊，或者係佢業績發布嘅時候佢嘅分析啊之類咁，其實我哋自己咧喺金融人裏邊係專業啦，咁我哋有時咧都話會有分享嘅。咁如果你話長期想追貼我哋嘅情況咧，咁我哋都會即係有個會員嘅服務嘅。咁如果想查詢啊或者想了解，都可以去翻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去睇啦。咁但係重申一點嗱，咁講緊咧係即係一個價值投資法嘅。咁即係大眾，如果你話聽到間公司，聽到我哋啱啱講嘅故事，覺得好好聽嘅，都唔好話真係要去買住，因為你一定要了解清楚成間公司，了解清楚佢全部嘅投資原因。講緊啱啱嘅投資原因都係只係其中嘅一啲部分嚟嘅啫，仲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同埋理念嘅。 其實係咯，我都想補充翻直樹所講啦。咁因為我覺得我哋由開始我哋做專業去到可能嚟今時今日啦，我哋由始終都覺得我哋最唔中意就係同你講個 number， 然之後咧就同你講喂買啦買啦呢只股票實升啊咁樣。即係我哋覺得呢樣嘢首先有啲貶低咗投資本身帶出嚟嗰種真係意義啦，同埋我哋覺得投資始終其實你都係對一間公司嘅業務作出一個選擇，你而唔係聽一個數字作出選擇。咁所以我覺得我哋係希望你即係長久或者以後啦，我哋都係同大家以一個理念做咗堅持啦。咁所以剛才我們講一些什麼部分，其實都是一個比較大範圍的一個故事來的。咁好像其實我們過往都有講起過一隻做飲食的 是怡海國際， 怡海國際是啦。咁那隻就我們就以一個海底撈的故事跟大家講過一下啦。咁其實當中我們整個的理念，其實甚至整個投資的原因都是更加叫做複雜和更加多廣的。咁但我們都是希望給大家知一知一下，其實有些投資其實都可以一個比較有趣，或者其實大家可能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知道或者接觸到的一些事情，由慢慢入手，然之後再去了解，再深入地去分析，咁而唔係變到大家可能一開始就覺得因為聽咗個數字，所以我就要做投資啊。而我哋希望你係由開始就先理解咗呢一間公司背後係有咩因素，而最後先至作出你嘅選擇啦。 係啦，話時話怡海國際咧，咁好似上個禮拜又出咗業績，咁都做得幾好啦。 係啊， 咁又即係。即係我哋咧就真係講緊咧每即係其實可能而家間公司咧就唔單止話即係絕對唔係話一日半日就可以做得曬嘅，講緊咧就真係要用可能 let's say 兩個禮拜，咁我真係睇緊佢幾年嘅報表，咁慢慢去做翻個研究嘅。 係啊， 咁所以就即係希望大家都喺呢方面都要俾心機啦。咁如果冇咁多時間嘅，就可能要相對揾翻啲即係可靠或者專業嘅人去了解一下。 係啊，講起怡海國際，其實我甚至係有參加過下佢哋一啲即係 業績 職會啦，甚至係啲管理層同你溝通啦，都幾有趣㗎。呢間公司即係除咗上大家所講海底撈嘅概念啦，亦都包括你聽佢哋即係管理層嘅溝通啦。當中睇得出佢哋嘅專業性啦，佢哋知識水平啦，甚至有啲佢哋我都好有印象啊。佢喺個會議入邊咧，同我哋喺度講下唔同地區啲口味啊，佢哋嗰間公司究竟點解咁特別啊？哇，點解佢哋做啲出嚟啲嘢食就係咁好食啊？呢啲就係啲。可能大家喺即係普通嘅大眾市民就接觸唔到，可能我哋有機會接觸到嘅時候，我哋都會希望將我哋了解嘅，咁可能我哋知道嘅，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當係一個俾大家了解多啲，都係一個好事啦。 係啦，咁因為我哋諗住每個月啦，都會即係分享話間公司嘅。咁如果聽眾啦，你哋自己有啲咩公司好想了解嘅，不妨都可以喺即係我哋專業留言啦，或者係喺 My Radio 我哋嘅節目嘅。 post 度留言，咁我哋如果都覺得有，即係我哋都覺得係好有趣嘅，或者都咁我哋都會做翻啲研究嘅，咁希望大家多啲交流啦，咁樣。咁我哋講緊，我哋其實我哋都有自己一套嘅選股嘅指標嘅，希望都好簡單同大家介紹一下，係啦。咁又係啦，咁我哋叫 smart 選股法啦，係啦，咁就。SMART 啦，咁樣嚇，咁啊每一樣嘢就代表一樣嘢嘅，係即係每一個字母代表一樣嘢嘅，咁我好快咁同大家講一講啦。 咁嗱 ，S 咧就代表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Edge 啦，咁其實亦都係一個喺投資入邊我哋好重視一樣嘢，就係佢自己個競爭優勢啊。咁要知道間公司咧喺市場入邊佢做好唔好咧，唔可以就係同你講喂市場好犀利啊，咁所以咧佢就一定做得好。因為都要睇下公司點解做得好，咁你要知道，喂，可能就算你講呢間建設計咁樣講，喂，咁我哋都要講下，究竟其實佢同其他公司比，佢處於咩位置咧？咁究竟其實佢有幾叻咧？呢個都我哋其中考慮因素啦。 之後 第二樣咧就係 market expectation 啦，即係市場嘅預期啦。咁簡單嚟講就係所謂估值啊，咁就係 valuation 啦。咁因為咧，我知道，喂，咁。其實我哋買即係投資啦，你大家投資講股票，其實都係講緊佢個股價啦。咁其實股票嘅價格咧，就係反映緊市場對佢嘅一啲預期啦。咁如果喂預期會唔會過分咗咧，或者預期會唔會太低咧，亦都決定咗我哋究竟應唔應該做個投資啊。咁第三樣咧就係 ability to scale up 啦。咁你知道喂，你雖然你話你好 niche， 你話你好獨特，係好犀利嘅，即係好似我哋即係好特別一啲業務。咁但係你同佢講，喂，你個業務市場係萎縮緊嘅喎，即係好似。大家當年諗起 Order 咁樣講啦，喂，大家都知佢做相機犀利啊，喂，但係全世界都用緊數碼相機，全世界喂都用緊 iPhone 去影相啦，仲有幾多人會做緊呢樣嘢？做業務可以幾 scale up 咧？咁呢一個值得係考慮啦。咁所以 ability scale up 絕對考慮嘅。咁第四樣嘢就係 risk scenario to downside， 就係講緊我哋啲風險嘅問題啦。咁咧，你知道喂間公司同你講最好幾好，但我哋同時我哋都要提醒大家，再好嘅公司都有機會佢又出現即係一個掉頭。向下的問題的，我們都看到百年老店是慢慢衰退，甚至有些公司是做很多年但都做得不好的，那我們是一個很好例子，那可能說不定有一些 Apple 都會的，這些很難說的，那所以這件事都風險值得大家考慮的。而最後一件事就是 Track Record of Management， 即是所謂 Corporate Confidence。 為什麼我覺得這件事那麼重要呢？是因為大家要明白公司呢其實始終都是一班人 去 operate 去營運的，那如果那班管理層是即係冇乜嘢，即係有啲問題嘅，或者佢唔係好 make sense 嘅，咁最後間公司都會撈得唔好嘅。咁好似大家諗起當年佳兆業啦，其實啲地撈靚噶，咁但係管理層一出事，咁就成間公司都出事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就係整體一個 smart 嘅選股指標啦。 係啦，咁因為時間嘅關係啦，都話好難咧，就同大家話每一個細節咧都詳細同大家講嘅。因為其實我哋每一個細節啦，都會有一個好詳細嘅指標啦，或者啲諗法嘅。咁啊，係一套成套系統，咁啊去即係諗翻啲公司究竟值唔值得去留意嘅。係啦，咁啊即係咁，我哋自己會員咁，我哋都會即係好多時都會分享我哋嘅一啲睇法啦，咁同埋一啲公司嘅想法啦，最後我哋都會好簡單就俾翻個評分呢間公司嘅，咁我可以睇下佢嘅評分啦。咁我哋今次就會認為啦，佢係即係整體評分係 3.7 分啦。咁主要係喺M 同 R 就即係低啲啲。咁啊點解咧？ 咁我諗嗱M 就是講啲佢哋而家啲估值問題啦，咁其實我哋始終覺得佢可能大家冇考慮到佢啲 balance sheet 啊，或者可能佢一啲嘅其實佢其他嘅資產狀況嘅問題啦，咁而。第二另一樣嘢就係佢風險啦。咁因為風險始終嚟講咧，佢哋承包緊一啲嘅國家嘅政策嘅項目啦，同埋一啲所謂嘅 PP project。咁相對地咧，係對一個公司一啲現金上面構成一啲壓力啊。咁所以咧呢樣嘢都係對個風險咧係構成一定嘅影響咯。咁所以我哋都俾得呢個方面比較低分啲啦。 系啦，明白啦。咁最紧要即系留意翻啦，佢好有好多好处。咁但系你投资或者了解间公司嘅时候，都要了解佢有啲乜嘢唔稳定嘅因素嘅。咁如果有啲咩问题啦，都可以随时去翻我哋嘅专业去问翻我哋啦，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啦。咁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咁下星期富二代再同大家讨论其他嘅项目。 多谢，拜拜。